骄傲的少年这首歌曲的立意和真人秀高能少年团的主题无热血不少年完美贴合，他激情昂扬的歌曲旋律更是为五位少年接下来在节目中的挑战加油助威，一起唤醒全民的少年回忆，一起来听到骄傲的少年。 只要全力以赴就无所谓失败，一切都已改变，新的起点，新的世界就在眼前。 受过伤，也流过了眼泪，为了梦想疯狂，这一次又怎样？ 奔跑吧，骄傲的少年，年轻的心里面。

究什么人才，什么人才开拓什么未来，努力证明我的存在，没有什么看不开，风吹雨打见怪不怪，我要我的自在。 无论是高尚还是动物世界，许志坚这次的两首新歌最大的不同就是在旋律和编曲之上，不再走主流的流行乐的标准配置，而是有了进一步雅的特征。这种雅的特征也是运用了很多古典音乐元素才达到的。一起来听到这首来自薛之谦《动物世界》。 如果不能将它同化，就寄生于它，大不了一同腐化，努力进化，小动物世界都代价，祖先已抹去爪牙，相爱相杀，一定有更好的办法，攀比一下谁先跪下，不再进化，动物世界里都太傻，为情表现到浮夸，得到了你就该丢下，人性来不及粉刷，所以啊，人总患孤寡。约在树下，说好一起浪迹天涯，系上铃铛还在往哪个方向挣扎，如果有只豺狼它英勇披上婚纱，同伴敲打度过童话，别再进化，别让动物世界太假，我们可露出爪牙，相爱相杀，别再想更好的办法，优胜劣汰自舔伤疤，假装进化，拼命想和动物有差，问一出高贵优雅，腐烂的欲望下，兽性来不及抹杀，算了吧，懒得去挣扎，人类用沙想捏出梦里通天塔，为贪念不惜代价，驾驭着昂贵的木马，巢穴一层层叠加，最后啊却一丝不挂，别害怕，

着月色散落的光芒，把古老的歌谣轻轻唱。哦，无论走到任何的地方，都别忘了故乡。是什么力量让我们坚强？是什么离去让我们悲伤？是什么付出让我们坦荡？是什么结束让我们成长？ 由徐静蕾执导、白百合、黄立行、明道主演的动作电影《绑架者》的片尾主题曲《逃兵》，由杨乃文倾情献唱，黄立行担任作曲和制作人。这次合作是两人在音乐上的首度合作，一起来听到这首《逃兵》。 说从容镇定，却一面地狱。 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 穿梭于现实与旋律之间。寻找各地散发的经典音符， 浪漫的欧洲曲调，具有绅士风范的英伦摇滚，跨过大西洋，吸收纯真质朴的乡村节奏。 Ordinary, no, really don't think so. Not in love this. 以及带有黑色气息的 爵士潮流。 It had to be you. 一切只有音乐，音乐旅途，不同的语言，不一样的音乐。 藤蔓之间是魏晨对浮躁世界的一种内心表达，身处藤蔓无力挣脱，被现实的规矩束缚，被伪装的表面蒙蔽，被谣言恶语重伤，有一种无力感肆意蔓延。如果说复杂人生是我还是我的独白视角展现出自我姿态，而藤蔓之间是一种被现实世界夹裹之后而迸射出的一种无可阻挡的倔强之力，一起来听到《藤蔓之间》。 最美不过是幻想。 Yeah, 世界上不像话，最高不最高的就说的话都可以变化。眼睛睁着睁大，我是无力看花的繁花，最喧哗的人心里为何住着哑巴？人们总是太多面具，套住太多无力的危机关系，像一把枪。远看像是一幅画，近看原来是照着你把恍然如梦未实现。藤蔓之间， 恍然如梦我实现，藤蔓之间最歇斯底里的痛来自那一张遥远的嘴巴。恍然如梦我实现，藤蔓之间风的每段记忆，绝望的枝桠，最华丽的分岔，不过悬崖，见风狠狠的刮，分析凭借他一夜长大。 上可怕，怕会烫伤就放下，何苦留下一道疤。 Yeah, 这世间太多牵挂，太多谎话，时间总会停的去消化，还是算了吧，别去管它，如今你还有什么放不下，会一直陷入无底洞，只要学得自己时刻提醒自己，本来真的会痛，不是梦，就那个晚霞的零的话，在眼里落灰尘下，最伤人的话，最痛的疤，都来自那一张咬嘴巴，面对他狠狠的刮，夕阳西下，转过身，写在岁月里，留下一行牵挂。 恍然如梦，那时间的问之间，最歇斯底里的痛，来自那一张流言嘴巴。恍然如梦，我深陷的问之间，风的每段记忆，只望月之涯，最华丽的分岔，看岁月风化，人世间敲打，心里早已将你的轮廓刻下，转过身，谁为你留下一行牵挂。谁会与我看着世间繁华，匆匆离别，恍然如梦。我是想等我之前，想等我之前，只是心底的痛，来自那一张永远最难言的嘴巴。我是想等我之前，风的每段记忆，只望月之涯，最华丽的分岔。 何洁的最新单曲《给陌生女孩的歌》，何洁用细腻声线唱出都会女人的爱情观和人生态度，不用到任何技巧，不标任何高音，《给陌生女孩的歌》沉稳地烘托出一个音乐里、感情里都已经步入成熟的何洁。一起来听到《给陌生女孩的歌》。 浮生一世手足错，他缠着手指，手机上敲着，我懂这有多难过。他让我想起那一年的我，也这样一寸寸崩溃过。爱的人走了，全世界都空了，心里像是被钻了一个洞。青春里每一个爱过我们的人，多么像阳光照亮了我们，那一刻